轻碰，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让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花生四季都不争的粮食，有闲的人从没心事。上一个月亮， 特别豪迈的一首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那幅画卷的画师，到底画上什么，就是你每天在一点一点的创造，一点点的构图。下面这首歌是爱吃芥末的暴力妞很想送给 W 的，一个他暗恋了十年马上他就要结婚的男人。祝你新婚快乐，一定要幸福，有些过去放在心中吧，你也要幸福。 扬州的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 祝福别人的幸福，同时千万也不要忘了自己也要好好的幸福，这样才不枉十年的时间用心在一个人身上。说到走进婚姻殿堂，说到两个人的角色的转变，下面这首幸福的歌曲呢，要送给我们的一位听友，她也是听节目很多年的赵女士，她说马上就要走进婚姻殿堂了，想点播这首莫文蔚的 I Do， 用这种幸福来告别一个人的日子，好好的爱我的吴先生一辈子。 在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之间。 恭喜恭喜，看着你一路能够幸福地走到婚姻殿堂，真的为你开心。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女听友也是对自己的未来和情感生活不敢想象，而那些已经幸福的人们用他们的事实给了我们最好的一种力量。请相信老天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

在这37件流散文物中，已经有32件文物的 3D 扫描视频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感兴趣的公众可以直接在网上鉴赏这些实质文物。再来关注位于东城区东四四条77号历史文化街区里的东四胡同博物馆昨天开馆。博物馆以胡同历史和文化为主题，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东四胡同深厚的老北京文化和历史底蕴，介绍老北京胡同民居特色，展示东四地区老物件。据了解，东四胡同博物馆占地1023平方米，主体建筑于1940年左右建成，曾是东四派出所的办公驻地，为典型的三进四合院。建筑群落基本保留了传统四合院的完整结构，在修缮过程中，每件拆卸下来的构件都按照顺位编号对位排号。东四胡同博物馆在本周及下周整周开放，之后周二到周六9点到17点开放，周一周日及法定节假日闭馆，市民朋友可以免费参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这也是本周的最后的20几分钟时光了。如果想点歌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这档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到九点五十分。下面这首歌呢，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送给今天过生日的王小胖。他说20岁之前的自己不是特别勇敢，希望20岁以后的自己呢，能够勇敢坚定地走好每一步。有时候呢，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和眼光了，走自己的路吧。 关于生死的那些哲学一样我眩晕，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习惯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中枢神经。此刻也许他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诗人称的那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 想的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膨胀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 羡慕现在的二十岁的朋友，我记得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大概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一点啊，就是真的会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哎呀，觉得自己这件衣服穿得好不好看呢？今天大家对我有什么评价呀？就没有像他这样能够想开了，很洒脱。我都真的是已经35岁之后才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其实所有的人大概都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听众和观众。最重要的是你最在乎的生命的主角的部分，你和他们的对手戏，你与他们之间的故事，才是你生命中最该投入的也最该在乎的，剩下其他的无所谓了，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吗？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你舒克我贝塔这位男听友点播的，他说今天呢跟我女朋友聊天，我才知道他真的那么的不容易，有那么多的不容易，为了我们未来的家，他付出了他的所有。哎呀，看着我真的很心疼，所以我一定要努力。点播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告诉他，在余生，永远会有一个人用大手来拉着他，请相信，加油吧，我爱你。 还记得那场音乐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交友，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奢侈的享受，有一次 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牵了手的手就永远都不放手，小手拉大手一起往前走。是啊，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什么都好了才在一起，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变得更好。继续爱得更久点，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呢，是一位老听友点播的。他说，我听北京乐广播有十多年了，但是从来没有点过歌曲。这位朋友是王YL95 朋友，今天呢是儿子18岁的生日，他说我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想一想呢送一首歌更有意义，他今年高三了，希望他回首青春，感谢曾经付出的自己，希望能够在生日这一天为儿子送上一首歌曲。我儿子的名字叫做詹博涵，祝詹博涵朋友生日快乐。那你要点播那首歌呢，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但我相信这首歌你的儿子应该也会喜欢，有很多即将面临考试的朋友都会用这首追梦赤子心来鼓励自己，希望詹博涵也是一样。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向我召唤，哪怕。